价格还便宜， 价格真是便宜啊，199。 对， 给您八只，这八只都是一斤左右的。 是的 啊，而且我为什么说刚才一直要提这个散养鸡啊，真是能吃到咱小时候的那种味道。 小时候妈炖一只这个家里的那种柴鸡啊，我们家因为那时候有平房养几只鸡，过年杀只鸡，那肉真香， 真是， 这是那个 很长时间没有吃到了，所以马上抓紧机会啊！而且我们这还是北广生活时间这么大的一平台， 对， 您完全可以信任。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送到您的府上，您看货后再交钱， 是 心里多踏实。 对呀、啊，验货满意再给钱。 对、哎、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八只的德州金帅牌的五香脱骨扒鸡，每斤将近一斤的，全是用的山地散养的小鸡儿， 对， 小土鸡儿，在市场上55块钱一只， 五块钱一只。 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我们这个大的平台上只需要199元，您就能吃到八只的五香脱骨扒鸡。 是的。 嗯，好，拿起您手中的电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抓紧机会400-015-5151。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提前恭祝北广购物新老会员新春快乐，狗年大吉。即日起，在北广购物订购所有商品即享受折扣活动，最高享受92折。春节送礼不用愁，来北广购物，多种美酒美食海鲜大礼包恭候您，还可以享受折扣哟。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买年货就来北广购物。 春夏秋冬是时间在更迭，北广购物像家人在守候。四九城的吆喝声让我回忆，电波中的推荐更让您放心。400-015-5151，欢迎收听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节目《北广购物》。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于丹，于丹你好。 哎，周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今天呢，又给大家呢介绍和推荐大家特别喜欢的阿尔蒂挪威三文鱼罐头了。 嗯，没错。其实一说到这个罐头的组合啊，大家就想，哎呦， 很多人特别熟悉。 对，很多人特别熟悉，因为之前给大家带过嘛，299块钱40罐啊。 嗯。 但是在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惊喜来了。 对。 因为要到年底了，所以呢，阿尔蒂要做一个年终回馈，针对很多的支持我们阿尔蒂品牌的北广的听众朋友们，所以今天30罐酱香，10罐豆豉，8罐香辣三文鱼，整整48罐，只需要299块钱。 对，以往呢，我们卖过是299，是40罐啊。 哎， 那么今天呢，我们是加量不加价，48罐还是299，而且今天呢，我们的口味呢也非常的丰富，有酱香的，有豆豉的，有香辣的。 对， 其实呢，这种口味呢，也是我们北广生活时间也好，北广购物也好，通过调查特别为大家定制的。 对对对， 啊，也就是说，总有一款的是适合你的。 因为很多北广购物的听众朋友们尤其喜欢吃这个酱香口味的，所以呢，你们也是跟我们的这个工厂啊经过协调，最后呢把这个酱香三文鱼升级到30罐。 对， 所以也希望呢大家能够喜欢，因为这个是为北广的听众朋友们单独定制的。 好的，299 48罐阿尔蒂的挪威三文鱼罐头，赶快来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那如果您是第一次拨打我们的热线400-015-5151，即将成为北广购物的新会员，将送您30分的积分。那么这些积分呢，可以在以后的购物当中当30块钱来使用啊。实际上很多人对于阿尔蒂的罐头食品呢是非常熟悉了，很多朋友都在复购，因为呢，我们以往比如说没有吃过阿尔蒂罐头的时候呢，大家对于罐头食品呢是印象，比如打开呢是油油的，然后呢是碎碎的、硬硬的那种感觉，特别不好吃哈。 对。 但是这个阿尔蒂的三文鱼的罐头，你打开以后，大块大块的三文鱼，而且是肉汁啊调得非常的鲜美，特别特别实在。 就是很多朋友啊拿回去阿尔蒂这个罐头之后就震惊了，就打破他印象当中传统意义上的这种鱼罐头，全部都是这种大块的，而且它是鱼皮啊、鱼胶啊、鱼肉连在一起的，然后拌一点这汤汁儿，你把这大块鱼肉塞在嘴里之后，你会发现哇超鲜，就像你在海边直接捞上来就吃到那种海鲜的味道是一样的，尤其是 这个我们喜欢吃这个酱香的哈，拿回去拌饭也好，拌面也好，你嗦一口那个汤汁儿，你再吃一口这面条，面条上都是这个鱼的鲜味儿。 对，而且它有这种特殊工艺的这种配置啊， 嗯，没错， 它没有任何的防腐剂的，所以这点呢，就让大家呢非常安全， 对， 而且吃起来也非常的健康。 对， 另外呢，很多人就是压力非常大啊，节奏非常快，有时候回来以后呢很累了，然后再去做饭就觉得特别麻烦， 懒得做饭。 哎，这时候呢，您打几罐三文鱼的罐头，比如说搁在面条上，咱们就是海鲜面啊。您搁在米饭上呢，就是海鲜饭。 哎，没错。 另外，比如说呢，你这个咕嘟一下，里面再搁点豆腐啊，或搁点这个菜啊，哎，一个大菜就产生了。 对对，尤其是天非常冷的时候哈，咱们炖点豆腐啊，又能吃到这个鱼的鲜，然后你再吃那个嫩嫩的豆腐，稍微喝点汤，哎呦，这小日子太幸福了。 对， 尤其是我建议家里有孩子的家庭哈，咱们可以做一个三明治、汉堡包。或者寿司啊，天气冷了他不太爱吃饭的时候，咱们就给他吃一点鲜的提味儿的，他容易开胃，而且吃的又饱，关键是营养也吸收了。 对，或者呢你还嫌麻烦的话呢，你把它打开以后，然后拿热水一兑啊，就一碗 海 鲜 汤 三文鱼汤就产生了。 对对对， 然后就点主食，一顿饭非常好哈。 没错， 因为有的人呢由于这个不爱做饭啊，这个营养上真的是缺乏，就吃点什么东西就凑凑了，这不行。因为三文鱼啊，它实际上本身呢是一 个营养品。 没错，其实营养专家也建议大家哈，尤其到秋冬季，很多中老年朋友多吃深海鱼。 对， 因为呢我们平时吃大肉啊，油也好，对我们身体已经造成很多负担了，但是深海鱼体内有非常丰富的 Omega 3， 就是我们说的深海鱼油，它在我们体内自然转化成 DHA 和 EPA， 帮助我们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还有同时非常丰富的蛋白质啊、低脂肪啊、钙质啊，您这一口鱼肉啊不仅吃到鲜了，营养也都吸收了。 对，咱们很多人比如说经常会吃鱼油什么的，其实你多吃点什么三文鱼啊， 对，直接吃直接补 啊，因为它里边的这个 EPA 啊，什么 DHA 啊，它这个 Omega 3的脂肪酸啊，含量真的都是非常高的。 没错，而且我建议大家今天能多组订购的啊，咱就别单组订购。 对， 因为之前呢299块钱40罐也是咱们两个人推荐给大家，哎呦，那节目上大家订的特别的火。 对， 然后呢我们断货了一段时间，后来呢单独为我们北广听众朋友们特地定制了这个组合，酱香味又升级到30罐了，然后组合直接翻到48罐，只在这档直播时段为大家做年终的回馈才有。 对，好的，那今天这个组合呢是酱香的30罐，豆豉的10罐，香辣的8罐，一共是48罐。那以往呢40罐咱们卖到299、那今天我们是48罐，依然是299， 加 量不加价。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货热线是400-015-5151 400-015-5151。其实说到这儿啊，咱们一定要说说我们里边的用材啊。要说吃三文鱼，肯定要吃挪威的三文鱼。为什么？ 其实很多朋友啊经常去吃日料，觉得日本三文鱼已经挺好的了，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全世界产区当中挪威的三文鱼，因为它的海域属于大西洋北部，它是属于北欧，因为这个地方呢比较接近北极圈，水域比较寒冷，再加上深海200米以下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质啊、维生素啊等等这些营养元素、微量元素，所以呢在挪威的这个地方的三文鱼会比日本的营养吸收更多，再加上它的水温冷呢，生长年限要长到3到5年，所以我们的三文鱼都是选健康三文鱼，给大家迅速捕捞传动，然后运回中国再给大家入味加工的，所以您吃到这个三文鱼的大鱼肉就跟直接去挪威来吃一样一样的，有营养好吃， 对，非常的鲜美。 对， 可以说呢这个挪威的三文鱼呢，由于它的这个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位置啊，使它的三文鱼应该说是级别的这样的水平达到了。但是呢你像日本有些三文鱼呢它是养殖的， 所以你会发现挪威三文鱼的那个鱼肉的肉质啊比日本的三文鱼更紧实一些，然后鱼皮更 Q 弹一些，吃到嘴里的那个口感包括味道也会更鲜香一些。 其实呢这个阿尔利的三文鱼罐头啊，它这个包装呢用的是这个易拉罐式 的 啊，所以非常方便，比如我经常有人出差啊，出去旅游啊，我就带几罐。 没错， 我记得有一次呢带完了以后呢，然后中午野餐的时候打开以后，然后他们带什么香肠啊、什么面包啊、什么其他的东西啊，但是一看我这打开以后，大家目光全都集中过来了，然后一下吃了好几罐，一致肯定说哎呀太好吃了。 对呀，这个您想想肯定打开了比什么面包、火腿肠您平时在家里吃的方便面有营养多了。但是咱们299块钱48罐，一罐才背5-6块钱，您想一下5-6块钱现在在外面可能也就能吃到什么辣椒酱啊、豆豉酱啊之类的，但是我们今天吃的是挪威进口大